三二一， 支持香港警队，缔造香港繁荣，无视香港安定，为我们交出生命。几多不公辱骂，几多妻女失意，无私真心奉献，为我们交出生命。 好，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由李诗烟作曲填词，系咪应该李诗烟？ 作曲填词李诗烟。 作曲填词李诗烟嘅《香港生命》就系撑警大联盟嘅主题曲。咁點解我哋唱呢首歌做開場白呢？特別係我哋已經兩三個禮拜咧冇同大家即係聲音上 面都唔係兩三個禮拜，佔中發生幾耐，我哋就消失咗 成個月都冇做八五二 talk 咯。咁咧，我哋今日再次咧重演呢個江湖。咁點解唱呢首歌呢？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咧呢一即係呢段時間咧，好多人咧即係好唔公道咁批評我哋八五二，報話我哋係親反對派啦， 甚至都唔止係有人啊，其實甚至係啲黨報咧， 係啦，甚至大陸黨報都話我哋係親反對派嘅報紙啦，或者即係話我哋偏頗啦，即係呢啲。好唔公道啊！即係好似對警察咁樣咧，好唔公道嗰啲指控。 我想講， 我想同大家講， 係絕無此事， 係絕無此事嘅。同埋我想同警察講，你哋係冇做錯到嘅， 冇做錯到， 冇做錯到。我哋再堅持咧，特別係我哋兩位啦，即係我哋其實都唔代表呢份報紙，我哋代表自己，我哋愛國愛港， 愛警察， 愛 生命，愛香港， 愛生命，愛黨，愛和平嘅兩個市民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多啲又將我哋嘅聲音分享喺唔同嘅。愛港行動啊！嗰啲討論區裏邊 係咯，即係多啲分享啲消息俾藍絲帶們分享。 即係千祈唔好以為咧，我哋係反中亂港，我哋就係愛國愛港嘅。咁咧，今日我哋再次咧講起一啲愛國愛港嘅話題，咁啊，梗係要講到我哋偉大嘅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黎棟國今日咧就即係要出席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會議啦。咁喺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會議，平時都好即係好悶嘅齋噏噶嘛。 今日好精彩， 今日好精彩。 因為嗱，一來固然我哋偉大局長就出現咗喺立法會啦。二來咧，即係講啲題外話先。咁啊，除咗局長呢個最高級嘅人喺度之外咧，咁當然你唔同嘅政府部門都有啲人誒，即係出即係有啲代表嚟到，咁啊現身去講下呢個佔領運動噶嘛。 即係你講到警察處理手法，咁最少都一定有警察啊。 咁咧嗱，首先消防嗰啲人嚟噶，消防就我哋成日見到偉大嘅兩 Sir 啦， 數據王 兩 Sir 啦，咁呢個大家都預示咗嘅。反而咧，因為佢咗立法會咧，搞到佢做唔到四點個記者會。 四點鐘許 Sir， 今日都唔係許 Sir 嘅。係啦，今日換咗另一個消防處嘅，即係消防處換咗第二個人，就唔係兩 Sir， 因為兩 Sir 去咗立法會。咁啊，但係警方方面咧就好特別喎。警方方面咧就係、是、有冇編出嚟啊？ 冇編出嚟。 咁我而家揾翻出嚟講。警方咧今日嚟嘅代表咧係邊個咧？就唔係呢一個警務處長曾偉雄。咁你諗住誒唔係警務處長曾偉雄咁都算啦。咁你起碼都俾翻個副警務處長 我 啊。 其實我唔覺得可以就咁算喎，因為即係警方都成日形容呢一個係即係。咁多年以嚟， 前所未有 遇過咁大嘅挑戰咧。咁你面對咁大嘅挑戰，咁應該就梗係最大粒嗰個人要迎難而上。 同埋最緊要嘅就係我都話啦，警隊係冇做錯到嘅。既然你冇做錯到，點解唔揾一個最高級嘅負責人？ 理直氣壯咁樣 反駁嗰啲收咗外國錢嗰啲反中亂港嘅議員，你咁樣你先至可以突顯到警隊威嚴噶嘛？ 咪就係。 咁但係唔係喎？今次真係自己嗰啲叫咩？自己失威喎。點解咧？咁啊，佢唔係派，佢又冇派處長曾偉雄去啦。咁諗住咁第二層啦，副處長都好啦。副處長都冇現身。 第三層 咧就係一啲例如係叫做行動處處長呢啲咧，就係叫第三層嘅。 咁今次 喺警隊架構裏邊，咁諗住 OK 啦，都唔係，連第三層嘅人都唔肯出現。結果今日出席嘅咧，係喺警務處裏邊第四層嘅。呢、這、一個助理處長，佢叫做林文榮。嗱，我要講喎，助理處長咧唔止一個嘅喎，數埋有幾個嘅喎。咁仲要咧，這個咧係助理處長括弧支援，即係話佢都唔係負責啲前線嘅組織啊、部署啊嘅人喎。佢可能只係喺 office 嗰度做一啲支援。 即係甚至唔係公共關係科添喎。 起碼我見個 title 就唔關公共關係科事咯。咁你諗下，你又唔係公共關係科，你又唔係做前線嘅，你仲要係成日機務處第四層喎。咁所以咧，嗰個反中亂港 咁咪等等，咁係咪應該仲低過許許許喎？ 哦，咁我唔知係咪低，應該未低過許許許嘅又不過我真係呢個真係唔知要 check 翻嗰個架構表啊。但係起碼你諗下，其實真係樣衰嘅，你第四層喎一間公司，即係一個機構嘅第四層嘅人出嚟講嘢喎， 仲要講件咁重要嘅事情。 係喎，即係你諗下，你連副處長都唔出現喎，咁咪諗下啦，你咁樣做啦，嗰、那個反中亂港嗰個陶謹申。 就即出嚟，咪 即刻出嚟批評咯，就話你警方係咪冇膽咩？點解唔肯揾啊處長出嚟啊？你都識得講啦，呢個係前所未有咁複雜嘅行動。 咁點解竟然揾一個呢一個層次嘅官員出嚟答話咧？ 咁實嗱，不過我就覺得平心而論啦。咁可能因為即係都憂慮咧，即係曾偉雄嗰啲鷹派言論咧，可能又得罪人咧。咁因為老實講，嗰個邊咩 Sir 話？ 林 Sir， 林 Sir 其實佢都幾温文爾雅嘅， 佢真係好明顯係做文職嗰啲嘅， 做文職 嘅，佢真係好文職人嘅，咁所以佢又好温文爾雅，咁你可以咁樣講策略上係要咁樣做， 嗯、 但係你無論如何，你好難講得通，即係你話如果你尊重行政立法關係咧，你冇理由一件咁大嘅事咧，竟然揾一個呢個級數嘅官員出嚟，咁咧就有失我哋啊、嗯、警隊個威嚴啊、嗯、 不過温文爾雅還温文爾雅，今日講到嗰條片咧就一啲都唔温文爾雅啦。 咁啊係話説呢一個局長咧有備而來咧，剪輯咗一大扎咧，即係我哋辛苦嘅好辛苦嘅警察同事啦，佢哋咧即係俾示威者辱罵， 幾多不公辱罵， 幾多不公係啦嗰啲啦，即係推鐵馬嗰啲咧就拍咗一連串嘅片，咁啊喺立法會上面播，嗱講真，立法會上面播片咧就未至於係罕見嘅，以前都有嘅。咁、嗯、但係咧，通常咧係去到一啲好必要，即係你可能冇一條片，你説明唔到一件事，咁、 嗯、 你先至播噶嘛。但係今次佢係連起碼播咗幾分鐘嗰條片， 六七分鐘， 六七分鐘完全咧就剪輯曬咧係對警員即係 有利嘅資訊， 有利對示威者不利嘅資訊啦。 咁我概括一下啦，咁就主要都係有一啲例如即係。示威者點樣去衝擊警察的鐵馬防線啦？點樣用粗馬口辱罵警察啦？點樣用啲手勢去挑釁警察啦？另外亦都剪輯咗好多嗰啲咩即係竹陣咧嗰啲尖鋭嘅竹枝咁樣向住啲示威者啦。跟住仲有嘅就係一啲示威者就作勢恐嚇嗰啲警察啊，仲有啊，當然唔可以講漏就係有好多即係警察做好事嘅片段啦，例如啊。男神哥哥、 哦、分享啲水， 分享水嘅故事，咁當然亦都唔係故事嚟嘅，真實發生嘅都有分享翻出嚟咯。 咁但係呢度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啲片其實好多熟口熟面嘅，我見到有啲咧係右上角咧會有寫網民來片呢四個字嘅，咁、 嗯、 通常咧有呢四個字咧都係我哋偉大嘅 Facebook 專業港人港地咧 咩時民香港啊， 時民香港咧嗰啲片咧就通常係上面左上角會寫住網民來片咁樣嘅。嗯咁跟住有啲片咧，譬如我諗男神分享水咧，係得一個 source 啫嘛，係啲支持佔領嘅網民嘅 source 嚟噶嘛。咁、嗯、其實有個問題就係、是、有冇版權嘅？係 咪要 credit 人咧？ 嗱、就是，一來你冇 credit 人啦，即係呢個係應該係一個道德上有問題啦。二來你即係、就是、你警方都係負責執行版權條例嘅一個執法者嚟嘅喎，但係你咁樣有冇盜用？即、就、係、是、你有冇問過嗰條片嘅主人，佢俾唔俾你攞嚟立法會播先？ 即係係啊，阿毛孟靜議員咧就係問呢個問題嘅，究竟你有冇 credit 網民咧？因為阿黎棟國就話：哦，啲片唔係我哋自己 互聯網啊嘛， 係互聯網攞翻嚟嘅，可能佢就淨係做剪輯啦咁樣。咁但係咁你互聯網攞翻嚟，你 都唔代表冇版權啊？咁我咪可以喺互聯網攞套電影落嚟立法會播先？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同埋最另一樣好關鍵嘅咧，就係如果今次無端端都可以播六七分鐘嘅片，我見到我記得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真係好奇怪，就係啲片段咧好多個角度咧，即係從警察嘅角度影埋。 哦，係係係係，呢個咧都要講嘅。譬如咧，佢有一條片咧，都係港人港地，我相信啦，係港人港地嗰邊撻翻嚟嘅。佢就係咧 嗱，唔好講撻字。 sorry， 好對唔住，借翻嚟嘅。咁咧係喺28號即係抌呢個催淚彈之前嘅時候咧，咪雙方對峙啊、衝突咁樣嘅。有一條片咧，就喺企喺警察嗰邊，企喺警察嗰邊係一個高位，然後攞住一部高清嘅 cam 咧拍一條嘅高清片。咁咧你係諗啦，正常嚟講嗰一刻咧，我哋嗰時都有記者在場啦。我哋記者連啊話佢企喺警察後面都俾人阻撓啊，話唔好啊咁樣。咁點解會有一個網民？即係網民來片啊嘛，點解會有個網民可以企喺一個咁有利嘅位置，影到一條咁高清嘅片，可以影到曬當初即係當時嘅情況？ 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合理懷疑，會唔會就係可能政府裝人睇？ 會唔會 係 警察拍完之後自己 send 俾港人港？因為唔好意思自己發布啊嘛，咁咪 send 俾港人港地發布咯。即係冇可能咁樣，或者喺啲政府人員總之陰啲拍咗，然後 send 出嚟咧咁。咁呢個係一個。 最少是一個合理懷疑， 是一個很合理的懷疑，即是這一點就很奇怪。還有剛剛第二點，我就是想說，如果你現在立法會可以隨便這樣播片，那以後就成為了一個宣傳平台，立法會，即我總之有些什麼是我要幫政府 defend 的，我都不用局長花那麼多口水了，你剪一條七分鐘的片， 還有一個，我覺得另一個重點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應該是警察處理示威手法，為什麼你說那麼多示威者辱罵警察，現在我們又不是要檢討示威者遊行的 禮貌行為，點解要剪咁多出嚟呢、我自己就覺得好奇怪啦。仲有就係、即係另外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就係話呢段片段就非常之不公正嘅，即係你嗰啲速離否則開槍啊，你嗰啲警察暗角打鑊啊嗰啲片段咧，又全部都冇擺到落去，咁你同一個文宣有乜分別咧？即係有少少愚民政策嘅感覺咯。 即係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在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出邊個錯咧？咁當然都係警方冇錯嘅，即係警方佢受咁多屈辱啊嘛！呢段時間，咁佢覺得啲主流傳媒唔播，咁佢咪咧 提供另外啲角度， 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咁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説到底都係啲反中亂港啲議員喺度大做文章啫，即係別有用心，水銀射地咁樣喺度大做。 因為警方就永遠都冇錯嘅。 所以即係我覺得你俾市民見到咧，即係警方受辱嘅一啲畫面咧，係確實可以賺取好多同情嘅。但只不過技巧不是很高超，即下次如果你 credit 翻嗰啲網民咧，咁我諗即係講人講地都會歡迎嘅，最起碼可以 print screen， 然後即係話俾人哋聽我有貢獻嘅講人講地，大佬。 另外咧都即係最好加插翻一兩個畫面咧，就係、呢個即係啲示威者有幫過警察，咁先至維持到一個和諧嘅感覺噶嘛。即係你而家就好似單方面指責咁。 同埋其實我都 即係可以包得靚啲， 我最係咯，我最後都要批評警察咧，即係嗰陣時阿鍾樹根嗰啲咩地雷啊嗰啲相啊。鍾樹根 share 嗰啲咩 越南地雷、 越南地雷啊，跟住 血的子， 同埋徐子珊俾炸彈炸死啊嗰啲咧，你做乜唔攞呢啲證據出嚟咧？你要俾大家明白示威者嘅邪惡，你梗係要將徐子珊啦、Tony Stark 啦嗰啲相攞曬出嚟， 仲有港視嗰張經典圖片， 仲有港視嗰張經典揦爛面嗰張圖片，你攞埋出嚟，咁咧你先可以俾大家明白你喺警隊所受嘅一個折磨，同埋表達到示威者嗰種兇殘。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哋覺得警隊下一次可以進步的地方啦， 可以進步， 應該派翻阿一哥出嚟咧，即係盡顯大家威嚴啊嘛。 面對觀眾啊 嘛。咁啊，最後再向呢一個警隊講多一句：你哋冇做錯到嘅， 你冇做錯到嘅， 做錯嘅唔係你啊嘛，係後面嗰個啊嘛。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拜拜。